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字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和您一起啊，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呢，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我们接着来分享吴先生啊录制的传统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 功夫不大，炒疙瘩酸辣汤全端上来了。乾隆冲着和珅刘墉说，二位爱刚要说二位爱卿陪朕一同用膳，一琢磨不对，这是私访，摆话又咽回去了。二位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一比划，你们的明白了吗？和珅刘墉一对眼光说了，我们的大大的明白的。我就一听，来仨日本人呐，这炒疙瘩啊，乾隆也是头一回吃，吃得津津有味。吃饱了以后，仨人出了饭铺进村了，一看这小村不大，漫山遍野的树木花草显得那么幽静。刘墉，山村如此幽静，你何不赋诗一首？刘墉四下一看，嘿，有词儿了。远看青山层层绿，近看路旁步步花，屋外户户垂杨柳，村内袅袅飘烟霞。他指的是家家做饭烟筒冒烟。乾隆一听，点了点头。和珅一想，我也得来一首啊，别见了罗锅一个人臭美啊。我来一首。他一边走一边想词，嘴里头还不闲着，这个紧着这么一扎嘴儿，坏了，怎么词儿没想出来，把狗叫来了。嗨，和珅四处看想词儿啊，一抬头，哎，看见路边有个小媳妇儿正在碾盘上压小米儿呢，虽说是个村家打扮，还真有点姿色。和珅知道乾隆好此道啊，悄悄的说了，主子您看，用嘴那么一指。乾隆顺着和珅的嘴这么一瞧，嘿，真美呀、当时俩眼就盯上了，随口还吟了歪诗一首。哎，怎么叫歪诗呢？反正他不正，所以没有传抄。说那你怎么知道的？那你就甭管了。他这首诗是这词儿：漫游小路过山庄，见一少妇碾谷粮，两只玉腕棍头托，三寸金莲布下忙，汗流粉面花寒露， 康扑峨眉柳带霜，如此角色多娇女，可惜匹配村夫郎。就是说这么标致的女人可惜嫁给种地的了。哦，那不嫁给种地的都嫁给你，那皇宫里搁得下吗？刘墉听完了这诗，什么表情也没有，他既不愿意夸也不敢评，低着头走，和珅可沉不出气了。哎呦，主子，您福至心灵，才华过人，这首诗可称是游龙戏凤啊，妙妙。这马屁啊配得有点过头了，他是皇上就游龙戏凤，这要是小流氓就调戏民女游街示众了，要不怎么和珅得宠呢？他这么一说，乾隆心里这份痛快比得好。没想到这山村之中，竟有如此的美女啊。这叫草鸡窝里出凤凰啊。哎，乡下应该有鸡啊，怎么这么半天没听见鸡叫啊？刘墉一听这话都没法接茬啊。什么鸡叫五更天，鸡又没发疯，大赏我头上叫唤什么呀？正这说着，就听咕咕咕，鸡叫了。乾隆回头一看，是和珅学的鸡叫。我说鸡叫又来鸡叫，不错，学的挺像，有赏，赏银100两。咕咕咕，他又来一嗓子，好，再赏100两。和珅一听，行了，这回可逮着有伴的烧饼了，来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他叫声没完了。刘通一琢磨，哦，大清国这俩钱儿都这么糟蹋了，不行，这会儿和珅都叫了9声了。刘墉急了，一把就把和珅的嘴捂住了。行了行了，您该歇会儿了。和珅说，那什么，我不累。刘墉说，你嗓子不累，我耳朵都累了，你别叫了。我跟您说说，这鸡它有五德，是文武勇仁信，是头戴红冠是文，脚生利爪是武，迎敌而斗是勇，得时呼伴是仁，天明则啼是信。鸡在天亮的时候才叫呢，这大晌午头上你一个劲儿叫，叫唤什么呀？和珅心说，叫唤什么，不白叫啊，叫一声100两，9声了900了，再来一声就凑1000了，多好啊，就差100了，让你给搅了，这罗锅太可恨了。俩人正这儿掰扯呢，从斜上坡小门里出了一个老头。乾隆抬头一瞧，哎，这老头打扮还可新鲜，叫刘墉和珅，哎，你们快瞅。俩人一瞧，这老头是特别，穿着粗布裤褂系着搭巴，头发胡子都白了，怎么也有80岁了，可他脑袋上前边贴着个月亮门，后边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还扎了根红头绳，嘿，这叫什么打扮啊？那年月小孩留头发扎小辫有讲究，梳在脑勺上的叫坠根，分在左右两边的叫歪毛，脑瓜顶上梳个小辫冲天杵又叫冲天锥。这老头梳冲天锥他还没见过，大概街坊们都看惯了，见怪不怪，他这得问问，叫刘墉和珅去问问，问他多大岁数了，这再问问他为什么梳这个冲天杵。是，俩人过来拦住老头了，您呢上街，哎，我呀给小孙子买个小玩意儿去，哎，二位有事吗？没什么，请问您呢高寿了？老头笑来，什么高寿啊，我还小呢，今年82。是，您身体挺好，可请问您都82了，为什么还梳个小辫冲天锥，还扎个红辫根，是怎么个意思？老头一笑，哦，您二位一定是城里头来的，这半料的人呢就不会问我了。他这小辫啊 不是我自己输的，谁给您输的？我娘给我输的，她还拿我当小孩儿，扎个红头绳。俩人一听，哟，您都82了，老太太还健在，请问老太太高寿啊？我母亲今年101了。俩人一听这话，赶紧禀报乾隆。乾隆一听他母亲101，那一定不含糊，哎，101不含糊嘛。去，到他家看看他老母，别让他唬咱们。对，俩人过来了。老先生，您先别给您孙子买玩意儿了，我们想进去拜望老太太，您带路吧。老头一摇头说，不行，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不是，这我娘啊不在家。什么？110岁的老太太还上街溜达呀？不是溜达，她上我姥姥家给我姥姥拜寿去了。什么？老寿星还在啊？那您外祖母高寿了？她今天是141岁生日。这话跟乾隆一回禀，是半信半疑。你们快去问问他，他姥姥住在哪儿？他要说住在山东山里头，那必是扯谎，有欺君之罪。先把他小辫儿绞了去，别让他在这儿现眼。是，老先生，您外祖母住在哪儿啊？我们想去拜寿。哎呦，那可不敢当，他那住着不算远，就在这个卧佛寺北新村，走着去啊，一个多时辰就到了。把这话回禀乾隆。好，别处不去了，去拜寿去。今儿个总算没白来，能见到仁瑞了，快去。四个人雇了4匹毛驴，到了北新村一瞧，这位老人家头发是没几根了，可是耳不聋，眼不花，腰板不塌。一听城里来的客人，就想起来招呼。刘墉和珅说，您是老寿星，您坐着。俩人毕恭毕敬地给老太太磕了3头拜寿。乾隆是皇上，可不能给他磕头。这么办吧，来，拿纸来，我给老太太写上一副对联吧。拿来红纸毛笔，想了想就写，上联是花嫁重州，外有37岁月，下联是古稀双度，内多一个春秋。这上下联都扣着这141岁。您想，花嫁，一个花嫁是60年，重州是120，外有37岁月，37×21加120是141。下联是古稀双度，古稀是70，双度呢是140，内多一个春秋，140加1不也是141吗？和珅一听说，绝了，太绝了，妙妙啊！大殿后头一个洞，妙透了。乾隆也高兴，想叫和珅，怕别人听出来改口了。智斋呀、啊，智斋是和珅的字。智斋呀、啊，你今年多大了？回主说，那主人，我今年41了。乾隆说，那你跟老寿星整差100啊。和珅一听，是差100，我再叫一声不就齐了吗？姑姑哎，他又叫上了。乾隆从西山回来，一连2天没上朝，怎么了？他腰疼，是坐轿车在玉路上颠的。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这玉露还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的呢。这到了乾隆46年，足有350多年了。青石路面上磨得坑坑洼洼，青石面上的4个角都圆了。水车走在路上，不是断轴就是翻车，经常出事。你想啊，乾隆坐轿车在这条道上打个来回，能不颠得腰疼吗？和珅一瞧皇上没上朝，不用说呀，是让车给颠的。这条玉路啊，非修不可。修路这差事可有赚头，我得揽上。第3天乾隆坐朝了，和珅抢着上殿讨旨，启奏万岁。西直门外 直通玉泉山的玉路，年久失修，坑洼不平，水车行走甚为不便，难免有误圣差。奴才特来讨旨，兼修玉路，请主子圣裁。刘墉在旁边一听，知道和珅向来是无利不早起啊，他揽这个差事准有目的。启奏万岁，何中堂升为九门提督，负京师防卫之责，修葺玉路应由工部主理。当时清代设有六大部，是吏户礼兵刑工，工部管建筑。和珅赶紧奏道：主子明鉴，奴才深受皇恩，理应报效，修葺玉路乃干系大内用水，非一般工程可比，关系重大。乾隆一琢磨，和珅说的对，天天喝的水不能不小心防范，随即传旨特命和珅兼修玉路。得，这回啊，刘墉碰了一鼻子灰。下殿之后就对和珅说：何中堂，修玉路您是越俎代庖啊，再者隔行如隔山，我看您未必能够升任吧。和珅先说：反正皇上不准奏，我升任不升任罗锅你管得着吗？纯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呀趁这个机会得好好气气你刘罗锅，把嘴一撇，又没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去啊。刘中堂他是啊，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啊，不长弯弯肚难吃镰刀头啊，修路算什么呀，手到擒来。有这么几句话您准知道：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葫芦不是勒的，罗锅不是煨的。刘墉气得直挺肚子。简短截说吧，和珅开工了，刘墉呢也没闲着，私下也这么一调查，哎，摸着底了。哦，怪不得和珅死乞白赖的巴结这个差事呢，好处大了。原来这条玉路啊，从西直门到玉泉山30里地，完全是用房山开采来的大青石铺的。这房山的石头啊，有三大特点：是其色如屑，其细如玉，其坚如铁。颜色跟青屑一样光滑如玉，虽然坚硬如铁啊，可300多年下来，哎，也该换新的了。石头是好，可运输太麻烦了。房山离北京100多里，可是那年月没有大卡车，也没有起重机，怎么办呢？有办法，是夏天采，冬天运，到了冬天用水泼成一股冰道，在冰上拉芡，冰滑呀，省劲多了。就这样一天也拉不了10里8里的，光运石头花费就大了，得10几万两银子呢。本来和珅揽下这差事啊，就憋着猛捞一把呢。跟您这么说吧，他是左手拿着耙子，右手攥着罩里，他是得漏就漏，得捞就捞。他仔细一琢磨，最便宜的是料，房山县的石头是不要钱的，可是连挖带凿的工钱可大了。哎，有了，用监狱里的犯人又不用花钱，对。可是运输可不能用犯人，那还不全跑了吧。就花个运输的工人工钱，嗨，也不用花钱呢，用要饭的，给他们吃饱了就成了，太好了。就这么，哎，不成，怎么这旧石块还得运走呢？运哪儿去啊？搬回家去，不成，搁不下。想来想去，忽然给自个儿一个大耳刮子，嗨，我怎么这么笨呢？我何不给他来个大翻身呢？给玉路翻个身，把玉路上旧的青条石挖出来，原地翻过来，虽然不够光滑，可比旧的坑坑洼洼强多了，并且是越用越光，太好了，这是我的大智慧啊！所有挖石凿石搬运的费用我照报，10几万银子，嘿，入腰包没问题。 可这些个事啊，当刘墉调查的一清二楚，连夜写了上万字的奏折。次日上朝，刘墉有奏折呈上，请万岁龙目玉来。奏折都是外壳是黄绫子蒙的，里边是白宣纸，写工笔小楷。刘墉这一万多字，皇上一瞧就腻了，这得瞧什么时候写。刘墉，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事啊？刘墉一听，哦，我合着白写了。哎，我口奏吧。他把和珅如何有负圣恩，如何以旧待新，如何玉露翻身，如何虚报冒领，贪赃枉法说了一遍，他理应治罪。乾隆一听，是和珅修路的事，修玉露是我赏给他的差事，以旧待新，哎，不还省俩钱吗？他赚一点是他的智慧呀、啊，反正路修好了，比以前不那么颠人就行了。好，待朕查明之后再说。得，这本留中了，就是存档不处理了。刘墉这回白忙活了，一本不成，第二天再上本，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是不看。刘墉口奏完了，好，容朕思之再议。第三天又来了，要不怎么叫刘三本呢？这回皇上有点烦了，刘墉，你甭说了，又是和珅有负圣恩，玉露翻身，以旧待新，对不对？你连着说了三天了，我都背下来了，你贫不贫呢？不是朕不准你的本，这又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再二再三的参，左参文，右参武，参完了总兵，参巡抚，没完了。要是你参一本我准一本，不定哪天还不把朕我参了啊。刘文熙说，那可没准，一连三天皇上都没准本，和珅更得意了，见着刘墉一叫，呵呵，刘中堂，虽然呢您把八句赏谕答上来了，万以祝寿顺天府的秋捐也赏给您了，您也把秋捐给免了，八旗兵丁的赏也讨下来了，可也别太高兴过了头，我劝您呢，每顿饭还是啊少吃点为好啊。刘墉一琢磨，哦，我这是吃多了撑的呀。刘墉这个气呀，说，好你个和珅呢，仗着皇上护着你，这么飞扬跋扈，搁着你的仗着我的，这一本我要参不了你，我把罗锅挪前头来。又暗中一访查，感情啊，他是白天净挖不翻，等天黑关城以后，街上没人了，是净翻不挖，做的还挺抹呢。和珅呢，他还真用了心了，可刘墉也用上心了。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啊，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啥呀？我才这样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分享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 现在咱们先说说清代的朝服。文武官员每天上朝都得穿朝服，补挂朝珠，顶戴花翎。从补的身份是文、秦、武、寿。文艺品朝官红宝石顶，楼花金座，补子前后绣鹤，都御史绣谢志。武艺品补子绣麒麟，文二品带捏红顶子，补子也是绣鹤。武二品绣狮子，文三品带亮蓝宝石顶，前后补子绣孔雀。武三品补子绣豹，文四品带暗蓝，也叫捏蓝宝石顶子，补子绣燕。武四品补子绣虎，文五品带水晶顶，补子绣白贤。武官五品补子绣熊，就不带朝珠了。文六品带车渠顶子，补子绣鹿死，也不带朝珠了。武六品补子绣镖，文七品补子绣西翅，顶子也带车渠，就是大贝壳做的。五七品补子绣犀牛，文八品就改成带金顶子了，补子绣鹌鹑。五八品也带金顶，还是补子绣犀牛。文九品补子绣练雀，五九品补子绣海马，也是金顶子，不能乱穿，不可僭越。戴朝珠也有规定，一定把两块小珠子穗放在左边，诰命夫人才把两个穗放右边呢。现在注意的人不多了，可当时官场的制度十分严格。可刘墉这天上朝啊，一反常态，故意把朝服翻过来穿在身上，朝珠啊挂在罗锅上了，帽子上的铃子冲前就上朝了。乾隆一瞅就火了，刘墉，你反穿朝服成何体统啊？有违祖制，有失官体，有碍官瞻，有损国威，你可知罪？启万岁，微臣反穿朝服，朝服翻盖有罪。这当然有罪。哦，那么和珅玉露翻盖有罪没罪？当然也有罪。哦，在这儿等着我呢。 从打这儿起啊，和珅算恨死刘墉了。先说刘罗锅，刘罗锅，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等哪天敢对了脚步，非让你认识认识我和珅不可。这叫肚子里拴绳啊，摆扣系到心上了。他是常赶集，没有碰不见亲家的。哎，可巧有一天， 让和珅碰上机会了。这刘墉啊，每天上朝是头一个，是不是刘墉住得近呢？也不算近，他住在东四牌楼李氏胡同，和珅呢住在前海西街，俩人住的地方啊离东华门都差不多，每天上朝都进东华门。为什么都走东华门呢？是取紫气东来的意思，会讨吉利。虽然都是进东华门，可每回都是刘墉先到，倒不是刘墉的教父年轻力壮走得快，还正相反，他的四个教父啊，按现在说，都够退休的年龄了。这四个人资历可够深的，还是刘墉的尊人老中堂刘统勋时代用的人呢。刘墉是尊父亲一命留下来叫他们抬这轿子的，抬轿子也有一定的规矩，是前边俩人呢，后边俩人，还都有说辞。前边第一个叫扬眉吐气，他走在第一个嘛，要挺胸叠肚，人要精神，扬眉吐气。第二个叫不许放屁，怎么这么不文雅呀？对，这是实话，因为他后边就是轿帘儿，里头坐着大人，他要一放屁，这大人正好成了熏衣卫了。第三个呢叫低头看地，他前边是轿围子，他什么也看不见，只好低头看着地走，注意高低。第四个呢叫多走二里地，你想啊，前面的要拐弯的一转身就行了，第四个得大甩头紧走好几步才能把轿子调正了呢，算下来他不是比前边的多走二里地吗？这四个人抬起轿子来，全听那第一位指挥，就是那扬眉吐气的，他们前后互相都看不见呢，可他们有术语，也叫行话。前面要有石块，他要喊一声迎面大踢，能踢开踢开，不能踢开的避开。要是前面左手边有水，他喊了左脚滑，大伙儿一听知道了，注意右边有水叫右脚滑，左边有坑叫左脚蹬空，右边有坑叫右脚蹬空，要是俩脚蹬空呢，那就掉河沟里了。刘墉的这四位教父加一块够250岁了，所以刘墉每天四更一过就准备起轿，这叫笨鸟先飞早入林。他到了东华门，城门还没开呢，轿子打杵就落在地上，用轿杆支上，在那儿等着。这叫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在清朝时代的马路啊，是中间高两边低，为怕下雨存水，中间呢叫甬路。刘墉的轿子打杵就斜放在甬路上了。这时候刘墉在轿子里打盹儿，张成、刘安跟四个轿夫也都坐在地下冲上了。正这时候和珅的轿子来了，再看这四个轿夫年轻，连刘府那四位一半岁数也没有，全20多岁30来岁，血气方刚，眼睛努着，太阳穴鼓着，俩腿一迈步嗖嗖的带风。这四个人的名字起得也好啊，一个叫台李怀，一个叫陶仁贤，一个叫葛哲之啊，一个叫刘立秋，叫白了就是台李怀、陶仁贤、嘎杂子、刘立秋。您听这名，这四个小子仗着和珅的势力是无恶不作，管家的和喜在轿子前头当银马，到这儿影影绰绰的看见甬路上斜着顶轿子，一瞧就知道是刘墉的，因为他那轿子特别，上回轿底坏了，他用张旧八仙桌 翻过来对付上了。何喜回话，前边刘中堂的轿子斜在甬路上，咱们是绕过去呢还是在这儿等啊？和珅正在气头上，说了一个字，撞。这四个轿夫没事儿还想找事儿呢，一听中堂说撞，可来劲儿了，一阵风似的就过来了，到刘墉轿子跟前喊了一声迎面大踢，跟着当就是一脚。再瞧刘墉这轿子咔嚓一下子割了根儿了，一找刘中堂在甬路那边呢，赶紧扶起来找帽子掸掸土戴上。刘安呐，瞧瞧这是谁把咱们轿子撞了？一瞧灯上有何字，不用问，何府的轿子。刘墉先说，好你个和珅呐，竟敢撞我，行，有什么话咱们上朝再说，来顺轿上朝。四个轿夫说了不行，没法坐了，八仙桌碎了，没轿底了。刘墉说不要紧，你们四个外头抬，我在里边跟着走，你们还轻省点不是？嗨，和珅的轿夫把刘墉的轿子撞坏了。刘墉心里明白，这没有和珅的话呀他们也不敢，反正我那破轿子早就该扔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笔账啊要跟和珅算。不过他这四个轿夫的恶名早有所闻，这个惹到我头上，没别的说的，我得治治他们，要不然呢也不知道我的厉害。这轿子是报废了，张成把马牵过来了。刘墉有太后赐的穿朝马呀，能骑他进宫门。刘墉到了朝房跟没事人一样，等散了朝冲和珅一抱拳，何中堂，吓和珅一哆嗦，怎么着诈尸了是怎么着？何中堂，我有一事相求，不知肯应允否？刘中堂，您有什么指教啊？只要我能办的，咱们还有什么说的呢？啊，何中堂，我打算跟您借点东西。嗨，您说吧，只要我有的一句话，您借什么呢？明天呢有个穷亲戚办喜事，我要不去，人家说我做了官，房顶开门入亲不认了。去吧，我那顶破轿子又散了，想借一顶跟谁借呢？王爷的轿子我坐着就僭越了，别位的也不相当，咱们俩官位相同，我坐您的正合适，故此呢想借您的轿子一用，不知尊意如何呀？和珅心里明白呀，他的轿子让我给撞坏了，借说借好听，这就是要啊。和珅有点犹豫，刘墉赶紧说，何中堂，我不光借轿子，连轿夫一块儿借，您是知道的，我那四个轿夫岁数都大了，抬您那顶轿子也不般配不是啊？和珅一听这话心里踏实了，怎么他要光借轿子就许不还了，这连轿夫一块儿借就没错了，绝不能用完了把轿子留下四个轿夫轰回来呀。成，刘中堂，什么时候用？明天一早。好吧，误不了您用。俩人分手各自回府了，和珅把四个轿夫叫了来，嘱咐他们明儿一早到刘府，刘中堂上哪儿就抬他到哪儿，给饭就吃饭不许要，给钱就拿着，不给也不许要。你们要栽了跟头丢了脸，我面子也不好看，不是？听见了没有？是，您放心吧。第二天一清早，四个人抬着轿子就奔东四李氏胡同刘中堂府来了。刘安正在大门口扫地，一瞧来了，放下扫帚迎过去了。啊，哥四个来了，辛苦了。管家大人，您给回禀一声。刘安跑到上房回中堂话，何府教父来了。哦，来了， 是撞咱们轿子的那四个吗？ 是。好，说我有请。 刘安一愣，啊，有请。他们中堂没来。 我知道，有请。 哎，刘安出来见这四个抬轿子的，说了， 四位，我们中堂有请。 他们四个一听也愣了，管家大人，您是说笑话吧？我们中堂没来， 就我们四个抬轿子的。 是啊， 你们四位受累了，我们中堂说请你们进去了。那什么，我们在门房待一会儿就成了。别介，那中堂可生气了，是让我请你们到里边坐坐。 四个人一琢磨， 和中堂嘱咐了，到这儿要听话，让进去就进去吧。来到客厅，刘安让他们都坐下。四个人刚坐下，刘墉来了，四个抬轿子赶紧蹭都站起来了，给中堂大人请安。哎，坐下坐下，这有中堂在，嘿，哪有我们的座啊。嗯，在你们中堂面前应当立规矩，来到我这儿咱们是客情，你们是给我帮忙受累，不要客气啊。坐下坐下。那就谢谢中堂了。这四个刚坐下，刘墉就问上了，你们四位原籍是哪儿人呢？这四个噌又站起来了，回中堂，我是河间，我是武靖，我是涿州，我是亮乡的。哦，都不远。好好，坐下坐下。谢中堂，又坐下了。你们都多大了？噌又都起来了。回中堂话，我28，我26，我24，我22了。好，年轻力壮啊。好，坐下坐下。刚坐下，刘墉一指那个最大的，你们在河府待了几年了？噌又起来了。是，我们俩都待6年了，他4年，那个刚2年。哦，好，坐下坐下。跟中堂回那什么，我们还是站着吧。啊，干嘛站着呀？站着多累呀。啊，坐着比站着累得多，来回折腾。你们四位吃饭了吗？这句话还很难回答。那这么早谁吃饭了？要说没吃，这是跟人家要啊。要说吃了，一会儿抬着轿子不知上哪儿去呢，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就得挨顿饿。挨饿还得受埋怨。怎么？问你，你说吃了吗？嘿。四个人当中啊，那个叫胎里坏的鬼主意最多。这饭呢倒是吃了，这个早晨的也吃的不多，点心嘛，他中午的呢还没吃，不过吃不吃全行。哎，这叫什么话呀？我问你们到底儿吃了还是没吃？胎里坏一横心，一咬牙，跟中堂回，还没吃呢。哎，这不结了，到我这儿别客气，吃了就说吃了，没吃就说没吃，待会儿你们还得受累呢，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们还没吃呢，早就叫厨房给你们准备好了，也没什么好的，家常饭炖肉烙饼。四个人异口同声，谢中堂赏饭。啊，别客气，你们先坐着。刘墉啊，昨儿晚上就交代了，他吃完了晚饭来到厨房，厨师傅叫刘顺，顺啊，这伺候中堂。嗯，你会做饭吗？刘顺一愣，这话问的新鲜呢，会做饭吗？厨师傅有不会做饭的吗？心里这么想啊，嘴上可不能这么说。他回答得很圆滑，跟中堂回不敢说会做，反正啊，您哪次请客我都得您的赏钱。这意思是证明他做得好。哎，这回的饭跟往常的不一样，明儿早晨让你做一顿家常便饭，炖肉烙饼。刘顺一听，心说就这个呀，我还当什么特别的山珍海味呢，不就炖肉烙饼吗？中堂炖多少肉？ 炖8斤吧。 是8斤肉。我问问你，炖8斤肉，搁不了4斤盐吧？ 要是回冲趟，腌八十斤肉也用不了四斤盐。不不，咱们别省着，足足搁四斤。还有黄酱吗？嗯，还有半斤多。嗯，都放里吧。 啊，好嘛！刘顺儿一琢磨，这肉吃完了非变燕麦糊不可。哎，再烙上六斤面的饼，每张饼加二两盐。他这重的、啊、好了，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哎，做，头天晚上都准备好了。等肉炖得了，把锅盖一掀，浮头一层白霜，想尝尝肉烂不烂。嗯，哼，别尝了。刘安把四碗肉搁托盘上，旁边是一摞饼，六斤面的饼，一张饼二两盐，是一点没少搁。刘安端了来，往桌子上一放，四双筷子，每人一碗肉，一摞饼。张成过来了，四位，中堂给预备的便饭，别客气，吃吧啊！谢谢中堂了。这会儿刘墉过来了，别歇了，粗饭可往饱里吃啊，吃的越多身子骨越结实，别客气，趁热吃，一会儿凉了。他站在那儿瞧着他们吃，这四个人啊还真有点不自在。其中这个胎里坏不在乎，他是又尖又馋又坏，一瞧肉来了，他是见吃不让啊，头一个下筷子，夹了一块五花三层，红中透亮，太好了。夹起来往嘴里一扔，肉一进嘴可就傻了。怎么说咸吧，不是咸，咸大发了，都苦了，吃不下去呀，吐出来吧。不行，刘中统在那儿看着呢，怕给何中堂丢人，挤兑的五官挪位呀、啊，哎，一闭眼，咯咯一声，愣把这块咸丁肉给吐落下去了。他旁边是讨人嫌，刚才瞧胎了坏先下筷子，他就有点憋气，再一瞅他这模样，就小声说了：“肉好吃，也别这么没出息，真没吃过吗？瞧撑的这德行，嗨，那是撑的吗？”太太坏心说：“你来一块就知道了，拿下巴一摆，那意思，你尝尝吧。”这讨人嫌夹起一块肉往嘴里一扔，嗯，呵，一瞧刘墉也把这块肉吐露下去了。干脆说吧，四个人，一人一块，全一模样，都把筷子放下，冲着肉发愣。刘墉一看，他心里明白，可故意还问：“四位，怎么不吃啊？是不是等我给你们布菜呀？”“是，别布了，这一块就受不了了。中堂这个肉怎么了？那有点啊，咸了。什么？咸了？我尝尝。”刘墉说：“尝啊，可不吃。”拿了根筷子，蘸了点汤，往舌头上一点，哟，舌头当时就木了。呸！这个刘顺啊，他知道我爱吃咸，今儿给你们做的也这么咸，真是的。哎，四位，我问你们是饭就菜呀？哎，可还是菜就饭呢？跟中堂回当然是饭就菜呀、啊。哎，这不结了吗？你们光吃肉当然咸了，要拿饼夹着肉吃，不就折过那咸劲儿来了吗？四个人一听，对呀，还是中堂说的有理。大伙儿拿起饼来夹了几块肉，卷起来这么大口一咬。刘墉问了：“这回好多了吧？”四个人都齁出眼泪来了，齁得直点头。嗯啊，嗯，咸多了。